收听新闻点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8日星期三。中国驻马来西亚各大基纳巴鲁总领馆表示，马来西亚沙巴州的沉船事故获救中国游客中的首批4人及其亲属日凌晨启程返回中国。获救的游客和家属深深感谢国家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沙巴州的旅游文化与环境部的助理部长黄立明也到机场送行。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近日发布实施桂林市旅行社的服务网点管理暂行规定，以整治不合理低价游，规范旅行社服务网点管理，维护旅游市场的正常运营秩序。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债券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在那儿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9点之后，这里是 FM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的第一首歌，孙燕姿的《休止符》。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跟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折磨？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我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醒悟，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付出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但感情的地图只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能有你的祝福。 我要祝福，付出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

耳边的这首歌还我一个不怕黑的夜，来自于周慧敏。当年周慧敏在香港呢是玉女派的掌门人，每次看到她都会被她的清纯的形象所吸引到。接下来会听听看这首羽泉的感觉不到你。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因为你的爱我在呼吸。相爱的人有默契，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 我们的问题在我等待的夜里，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坚持着不哭泣。我们的问题在于你若远若近的距离，在于我对爱情的还不确定，在每个执着等待的夜里，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坚持着不哭。 感觉不到你，你

色，无边细雨亲吻我，四月的微风轻似梦，吹起了花瓣片片落，花中花落尽成秋色，无边细雨亲吻我，为谁开一年春去春又来，花儿说他为一个人等待，不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落泪小路上独徘徊， 举手。

看那月牙，像你温柔的眉高挂，照影打磨思念无涯。我不愿连绵的挣扎，只要有一天能回家，尝一片和你安居的晚霞。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也想也在天堂，就让你疯的遗忘风干最后的泪光，直奔向生死的前方。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就想也在天堂，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等着我回去变成一座守护着你的城墙。朱颜尽如火星落下，思念也从不曾驻扎，乱眉平定何以为家。此一去生父无定家，孤军长驱祭炼山下，马一宽哪怕生命是代价。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也相遇在天堂，就让你疯的遗忘风干最后的泪光，直奔向生死的前方。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就相遇在天堂，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等着我归去变成一座守护着你的城墙。成长，如果我倒下就相约在天堂，就算我血液变成红花把你绽放，就让我落在你的土壤，从此再也不流浪，就让我落在你的土壤，为你灌溉着希望。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也相约在天堂，就让你疯的遗忘风干最后的泪光，直奔向生死的前方。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城墙，如果我倒下就相约在天堂，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等着我归去轻轻献上、哦、为你平定的天堂。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是坚强是一种表演，昭然若揭，脆弱那一面，我们谁都不敢先说再见，都蒙住双眼，笑着说谎言。我不是装傻，是太过倔强，我带着逞强的谎，爱你的伤看着天亮。我不是装傻，是为爱投降，恨恨的在我心上开一枪，看我的微笑像某种体贴，带着假面，所以没崩溃。我撑到走不动的那天，却不想承认输给了时间。我不是装傻，是太过倔强。我带着逞强的谎，爱你的伤看着天亮。我不是装傻，是为爱投降，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看我痛到多漂亮、哦、我痛到多漂亮、哦逞强的谎，爱你的伤看着天亮。我不是装傻，是为爱投降，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看我痛得多漂亮。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千个疑问。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完全。是你的游戏吗？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当爱得越真，伤害也越深，怕自己太认真。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完全。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啊，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 耳边听到伊能静，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分享到梁博带来的这首歌《你的我的》。说到梁博呢，当年参加中国好声音出道啊，出道之后就一直在有做自己的音乐，有非常多一些作品来呈现给大家。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你的我的》。 我的手，握你的，别颤抖。 我们 像抽烟一样简单，一吸一吐却忘了明白是一种负担。 我将你的心掏成两半，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解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 Hey man， 也许世界比较大，而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 Oh woman， 也许他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游目眩。 Oh man，爱情都给我一点点，你想我你我点我尺度无限。 Oh woman， 别信他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永远不住冒险。 疼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吸一吐却忘了隐瞒是一种负担。 我将你的心掏成两半，一半是失恋，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解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 Oh man， 也许世界不要怕，而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 Oh man， 也许他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游目眩。在嘴边， 请收敛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内心世界不表达，可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 我们也许他永远少一点，你千遍万遍让我头晕又目眩。 野心都给我一点点，你想我迷我点我尺度无限。 Oh woman， 也许他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雪中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有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散散，我们的未停留。

就这样，你想怎样？这世界不是你能想象，破碎的心你无法隐藏。就算了吧，忘了吧，你回头望，我不敢想，眼神却带着一丝哀伤。冰冷的双手触摸胸膛，小心一丝的愿望。 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